总联朝鲜大学系主任何明日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历史性新年贺词是一面胜利旗帜，指明祖国繁荣和民族繁荣的前进道路。他说，通过电视见到了金正恩元帅发表新年贺词的尊贵影像，他那卓越领导者的天降伟人风范令人深感民族自豪，涌现出新的力量。看到他向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同胞表示充满温暖情谊的新年问候，就不由得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地球上有数以亿计的海外侨胞，但没有一个海外同胞像我们这样在无比崇高的热爱民族、热爱同胞的怀抱里代代享有光荣的人生。新年贺词的字字句句都让人确信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的辉煌未来和民族前程似锦的将来。他强调，尽管民族的敌人和敌对势力百般策划阻挡我们共和国的阔步前进，但因为有天下第一名将金正恩元帅在，所以现今朝鲜的2017年将会成为一个值得祖国历史上大书特写的引以自豪的胜利之年。